后，以为我想乞求追逐风的自由，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，可笑在爱他时热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，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，好在有牵肠挽作也没人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。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。